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就在唐三已经完全失去了支撑自身力量，倒在小五怀中的刹那，一道红光从小五眉心处涌出，光芒一闪而没。与此同时，清晰可见的七道金光在空中汇聚，将夜空完全照亮，如同白昼一般。他们就在众人头顶处汇聚，笼罩住了唐三和小五的身体。在那金光的笼罩之中，唐三软倒在小五怀中的身体缓缓站直，双目紧闭，额头处的金色三叉戟放出灿烂的光芒，那金光如丝如缕从唐三额头处蔓延而下，流向全身，所过之处的皮肤似乎都在站立，背后恐怖的伤口以肉眼能见的速度飞速愈合着，一片金色的光幕在唐三身前破碎，化为点点金光，与那黄金三叉戟上流淌而下的光芒同时涌入唐三体内。 穿越双倍海神之光，考验通过，面临险境而不放弃伙伴，面临绝境却壮士断腕，果决坚毅而不失睿智。第一考结束，海神清河力增加 5%， 目前整体为 5%。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时候，唐三眉心处闪过一丝诡异的蓝光，传遍全身的麻痒感令唐三险些呻吟出声。对于他来说，这种感觉称不上美妙，但那融入体内的金光却带给他力量，仿佛唤醒了身体所有技能一般，破损的一切迅速恢复着，崩溃的六感重新回归，周围所有的一切也随之清晰起来。小五的身体被金光弹开，他额头上的红色光点连续闪动，没有其他人通过时破碎光幕的情况出现，威严的声音同样在他灵魂深处响起。 不离不弃，为了爱人而办，顶级一考9%完成，奖励开始叠加。 唐三身上的金光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的功夫，当天空重新回归黑暗时，他身上的伤口已经全部消失，连魂力也恢复到了巅峰状态，额头上那黄金三叉戟的光芒随之隐去，重新化为了烙印形态。当唐三的目光恢复神采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将小五拉入自己的怀抱之中，紧紧地搂着他，说什么也不肯放松。在小五施展虚无暴杀八段摔的时候，唐三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即将失去小五，尽管这一次他能够力挽狂澜，但那种感觉还是令他那面对神赐魂环极限考验时也未曾动摇过的心在不断颤抖。小五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搂着唐三的脖子，他与唐三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再需要言语来表达，他们都可以为对方付出一切。直到小五的灵魂重新回到唐三体内，他的身体软软地在唐三怀中睡着时，唐三才渐渐回过神来。转过头，他看到的是伙伴们的微笑。海神斗罗波塞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见唐三回过神来，这才微笑着说道： 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考，但是更加艰难的考核还在后面。不论是黑级还是顶级考核，永远记住团队的重要性。又有两个人要接受神赐魂环了，当你们吸收魂环完毕，第二考计时开始，时限依旧是一年。 两点金光从波塞西手中弹出，获得奖励后达到70级的宁荣荣和朱竹清同时坐下，金色的光雾弥漫于他们身上，魂环的考验开始了。唐三搂着陷入沉睡的小五，看向波塞西： 前辈，我能否请教您一个问题？ 你问吧。 这神赐魂环究竟是您的力量还是海神的力量？ 当然是海神大人的力量，这是神迹。每当出现黑级考核者时，海神大人才会赐予神赐魂环的机会。 除了神迹，谁又能赐予魂环呢？我是人，而不是神。 多谢前辈，我明白了。 问完自己心中的疑惑，唐三很没形象地坐在地上，用自己的大腿作为小五的枕头。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紧绷的精神随着第一考核通过而放松下来。一年来几乎不眠不休的修炼，尽管令唐三的实力飞速增长，但同时也令他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状态。如果这时候再不放松一下，他恐怕就真的要崩溃了。 前辈，我们能否进入海神殿看看？ 现在还不是时候，会有机会让你们膜拜海神大人的。如果你们现在非要进入海神殿，也不是完全没机会。只要你们能击败我就可以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能够击败我，除了唐三的海神九考只能算是完成前六考以外，其他人的考核都可以算是一次完成。我不介意你们尝试，我会全力以赴的，可不会手下留情。 不知道为什么，听着他话语中的诱惑之意，史莱克七怪却都打了个寒颤。击败海神斗罗波塞西，尽管这一年来大家的实力都飞速增长，但他们也绝对不会自大地认为自己能够击败这位封号斗罗中的巅峰存在，那可是99级的绝世强者。一屁股跌坐在地，戴沐白脸上剩下的只有苦笑。奥斯卡、马红俊、白沉香也先后坐倒在地。这一年来的经历实在太辛苦了，没有任何缓冲时间的修炼，令他们每个人的身心都在崩溃的边缘。三个时辰后，当天色渐亮，远处东方渐渐泛起一层鱼肚白的时候，宁荣荣和朱竹清终于完成了他们的极限吸收，神赐魂环考验完毕。就在两人吸收完魂环进入修炼状态恢复体力的同时，刚刚有了几分亮光的天色却骤然暗了下来。除了白沉香之外，史莱克七怪每个人额头上的烙印都同时亮了起来。天空中乌云密布，海神山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重新变得黑暗的神山上，那层覆盖在山体表面的海神之光格外明显，但在山外的环形海却开始剧烈沸腾起来，浪涛奔涌，一层层奇异的能量在环形海中剧烈的波动。远处天际七道金光划破长空再次汇聚，这一次他们汇聚的位置却是海神殿正上方。金光汇聚的时间很短，可以说是一闪而没。金光散去的同时，史莱克七怪眼中的环形海上已经蒙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幕，这层光幕距离海面只有10米左右的高度，一直蔓延到环形海外圈的岸边，就像他们刚到海马圣柱时那样，似乎阻挡着浪涛的冲动。与此同时，史莱克七怪脑海中都出现了一层崭新的光幕，他们的第二考已经正式开始。在环形海沸腾的时候，海神斗罗波塞西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了。 第二考，突破环形封锁。考验在有一只海魂兽的前提下，突破环形海上的封锁，抵达对岸。 我也是，我的也是，我们应该都一样。蓉蓉的会难一些。小三，你呢？ 我的考验和你们一样，只是多了一个限制，不得使用任何魂环技能。 这…… 戴沐白和奥斯卡几乎同时皱起了眉。唐三不能使用魂技，就意味着他的实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最为关键的是，他那两大领域将得不到武魂真身的增幅。武魂真身乃是唐三的第七魂技，自然也在限制之内。虽然领域还能使用，可是没有武魂真身的增幅，领域就无法发挥出真正的效果。他们当然不会以为眼前这环形海的穿越会像在海马圣柱时登陆那么简单。不用问，那环形海中等待着他们的除了狂涛怒浪之外，还不知有多少强大的魂兽。而大家都不会游泳，那层金色光幕又限制了飞行，这一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只有在深入环形海后才能真正的体会到。 这考验真简单啊。 什么？ 简单？ 嘿嘿，当然简单了。你们忘了我们是怎么登上海神岛的了吗？三哥还有那瀚海乾坤罩啊，那可不是什么魂技，我们再来次隐身偷渡就是了，这有什么困难的？ 听了胖子的话，戴沐白和奥斯卡不禁眼睛一亮。对呀，怎么把瀚海乾坤罩这宝贝给忘了？不过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唐三的表情并没有因为马红俊的话而放松。 我刚试过了，瀚海乾坤罩似乎被一股特殊的能量限制，无法召唤出来，看来这次考验只能凭借我们自己的实力了。希望这环形海中的魂兽不要太恐怖才好。 这可不好说，我们的任务目标是突破环形海的封锁，抵达对岸，计算通过考核。看上去这考核并不难，水面一共不过数百米的距离而已，凭借我们的实力又不需要猎杀魂兽，通过性很高。而这环形海能够阻拦我们的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来自于大海，而另一种自然就是魂兽了。不需要猎杀，只要闪避就可以，这样的话阻截我们的魂兽想不强都不行啊。 而且我们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环形海现在已经封锁了我们的出路，自然也同时封锁了进来的路。我们从今天开始将不会再有食物补给，而且还不能猎杀环形海中的生物来补充。 不如让我先试试，看看这环形海中的魂兽到底强到了什么程度。 不行，现在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事。而且蓉蓉和竹青都在修炼之中，毕竟还有一年的时间，食物的事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只是不那么美味而已。现在小奥、胖子的魂力也都到了69级，一年之内他们怎么也能突破到70级的层次了。虽然胖子已经用过了神赐魂环的名额，但小奥还没有。食物系魂师能达到魂圣级别，那就是相当恐怖的存在了。我相信小奥的武魂真身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有了这一层保障，我们再尝试通过第二考验不迟。不知道蓉蓉的第七魂技武魂真身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